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不需要用眼睛去看，也能感受到周围这几名村民的紧张。他们握住农具的手明显收紧，脚步轻微移动，隐隐有将自己包围的意思。不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唐三缓缓抬起左手，黑光从掌心中涌动而出，带着沉凝而充满威势的气息。昊天锤悄然出现，左手收紧，握紧锤柄。 这样可以证明了吗？ 看到昊天锤，几名中年人先是愣了一下，但情绪很快就放松了许多。再看唐三时，目光中更多的是尊重。 敢问您是哪一家的？我怎么好像没见过您啊？ 我姑姑叫唐月华，是她让我回来的。 唐月华的侄子， 听说他是唐月华的侄子，村民们不敢怠慢，赶忙让唐三进入村中。唐月华是什么身份？在整个昊天宗，除了宗主之外，就属他地位最高，又是宗主的嫡亲妹妹。这座小山村与其说是昊天宗，不如说是昊天宗的前哨。就算昊天宗落魄了，也不会让自己如此委屈的。山村中生活的都是昊天宗的附属旁系，而宗门真正的实力都并不在此。不过这些旁系前哨也相当谨慎，尽管唐三取出的昊天锤得到了他们的部分信任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直接带唐三去见宗门的人，而是将他请入村中，安排在一间空房内休息，并且派人去宗门通知了。大约等待了半个时辰，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门打开，几名身穿灰衣的男子出现在门口，为首一人肩宽背阔，鼻直口方，一头短发如钢针一般，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，隐藏在灰色长衫下的肌肉隆起，整个人像是蓄势待发的狮子一般，充满了刚劲的感觉。灰衣壮汉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，上下扫视了唐三一周，脸上神色除了好奇还有几分敌意。唐三可以确认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不明白他这敌意是从何而来，但还是简单地回答了此人的话。 你就是唐三？ 我就是。 跟我们走吧。 灰衣壮汉说完后没有多余的话，率先转身出门。从三名灰衣人身上，唐三感受到了熟悉而霸道的气息，不用问，他们应该是昊天宗的直系子弟了。唐三暗暗观察起了三人， 这三个人的实力相当厉害啊，尤其是刚刚那个30来岁的壮汉，魂力在我之上，应该已经突破60级了。以这样的年纪突破60级，在昊天宗年轻一代中算是非常出色了。另两位看起来跟他年纪差不多，实力大约也都在50级到60级之间了。昊天宗虽然封了山门，但从这三个人身上就能看出宗门真正的实力有多强大了。 唐三跟随三人出了房间，那三个人并没有等待他的意思，他们同时展开身形朝着村后疾驰而去。虽然并没有使用武魂，但魂力到了他们这个级别，速度一旦展开还是相当惊人的。唐三淡然一笑，脚下起步，身体骤然变得虚幻起来。多年的修炼，他的鬼影迷踪步早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更何况在他右腿之中还有母亲留下的遗物蓝银黄右腿骨，哪怕他不施展其中赋予的飞行技能，在速度上也绝不会逊色于同级别的敏攻系魂师。因此前面三人速度虽快，但他却如闲庭信步一般悄然跟上，没有一丝落后，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身上的那份优雅。他始终保持着和前者10米左右的距离。为首的灰衣人曾回首看向唐三，当他看到唐三居然如此接近，而自己却没有过多感应的时候，脸色不禁微微一变，脚下速度再增，似乎要刻意去检验一下唐三的速度。可惜首先跟不上的不是唐三，而是他那两名同伴了。为首灰衣壮汉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，那两名灰衣壮汉已经开始有些落后，他们也知道那为首灰衣人的好胜心，不禁同时感到一阵无奈。 老大，就算你要和他比， 也不用急于一时吧。 正在两名灰衣人咬牙加速，却开始被拉开距离的时候，突然他们同时感到背后有一股柔和的力量传来，两人的身体顿时轻了许多，速度陡然增加，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追回了被落下的距离。回身看时，只见唐三正朝着他们微笑颔首，显然那股力量是从他而来。在感激之中，两名灰衣人心中同时惊骇， 他才多大年纪，不仅凭借肉体的能力能够跟得上老大，甚至还能帮助我们二人，难怪，难怪呀。 很快，一行四人已经从村后出村，正前方是一座山峰，山本身并不高，但却极为陡峭，整个山壁几乎是垂直于地面，并且极为光滑，没有任何植物存在，毕竟是一座石山。为首的灰衣人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，眼看已经到了山前，脚下一垫步，腾身而起，直奔山壁上窜去。 怎么说面前这山峰也有500米以上的高度，他就打算在这光滑的石壁上直接攀登吗？ 如果只是凭借弹跳，唐三自问也无法做到，毕竟他也需要借力才能发挥出鬼影迷踪的神妙。不过很快他心中的疑问就解开了，显然那为首的灰衣人也不可能直接攀上，当他的身体升高到大约20米左右的位置时，脚尖在山壁上一点，这才再次上升。唐三凝目看去，原来在这光滑如镜的山壁上，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处凹陷，正好能够借力而上。 看来这昊天宗封闭的还真是彻底，单是眼前这座陡峭的山壁就不是40级以下魂师有能力攀登而上的，就算有足够的实力也要有足够的胆气才行，更何况如果有人在山顶发动攻击，那么就算是六七十级的强者也未必能如愿上山，这绝对算得上是天堑屏障了。 另外两名灰衣人也同样腾身而起，他们就不像为首者那么嚣张了，标准的十米借力一次，快速腾跃追去。唐三也不显露自己，始终跟随在两名灰衣人背后，也是十米一借力，轻松地向上攀登。很快为首的灰衣人已经到了山顶，扭头向山下看，看到唐三跟随在后面，眼中多少有了几分赞许。等三人全部上山后，这才再次起步，整个过程中并未向唐三说过一个字。上了山顶，前方视线豁然开朗，在石山的另一边已不再是那么单调，放眼望去，前方几座山上有着大量绿色植被，四个人就这么一前三后朝着山中而去。唐三一边跟着，一边暗中观察起了周围。 这片山脉还真是奇特，大部分山峰都非常陡峭，而且山与山之间更是由山涧组成，想要进山如果是一上一下的攀登，无疑会产生极大的消耗，如果是在每一座山头都布置防御的话，那就需要经过一道接一道的天堑，哪怕进攻者的数量是防御者的十倍，也未必能够如愿攻入，这地形实在太险恶了些。 前行没多久，他们已经到了脚下山头的尽头，500米的高度已有云雾缭绕。令唐三吃惊的是，最前方的灰衣人竟然腾身而起，直接朝着前方的深涧跳去，整个人瞬间没入云雾之中，消失不见。走在唐三身前的两名灰衣人中，一人回首向唐三展颜一笑，伸手指了指前方脚下，这才跳向深涧。唐三凝神一看，不禁失笑，原来在这座山峰的尽头有根粗如手臂的铁索一直延伸到远方，不用问，应该是连接到另一座山峰上了，而云雾飘渺很好地将它掩藏在其中，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发现。虽然铁索会在空中摇曳，但只要有一定的实力就能够稳住自己的身体，自然能够走过去，这一点30级的魂师也能够轻松做到。唐三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布置的用意。 真是妙啊，如果有敌人来袭，那么完全可以在第一道关口抵挡不住敌人的时候，由铁索撤退到第二座山，然后斩断铁索，这样一来不但有时间缓冲，也可以继续以第二座山为屏障抵御来敌，如此设计不可谓不巧妙。 唐三一边想着，一边腾空而起，脚下轻动，整个人已经落在了铁索之上。铁索是向斜上方延伸的，显然尽头处的山峰要比之前的高。唐三凭借着自身魂力作用，整个人像是贴在铁索上一般向前滑动，两座山峰之间的距离很远，足有近千米。伴随着前行，逐渐步入铁索中段，在山峰的影响下，脚下铁索的晃动也变得越来越剧烈，几乎一致的左右摆动，幅度接近十米。走在最前面的灰衣人停了一下脚步，回头看向唐三，见他顺利跟上，这才继续前行。显然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不近人情，至少还在关心唐三的情况。看到这一幕，唐三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。 毕竟是同宗之人，虽然我是外来的，但总归有着血缘关系，或许他对我的敌意来自于父亲吧。 接下来的路就像是不断的重复，只不过山与山之间的深涧变得越来越深，一直通过铁索来到第四座山峰时，铁索的情况开始发生改变。由于寒冷和湿气，由第四座山峰到第五座山峰连接的铁索上凝结了一层冰冷，滑不溜秋，令前进的难度大幅度增加。这次为首的黑衣人并没有急于前行，而是先停下脚步，从怀中取出一根绳套，一边系在自己腰间，另一边则拴在面前的铁索上。另外两名灰衣人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动作，为首灰衣人扔过一根同样的绳套给了唐三。 给你。 哦，谢谢。 以唐三的实力并不需要这些，但他还是像三名灰衣人那样拴上了铁索，继续保持着他的低调。绳套拴好，三名灰衣人的目光中都多少有了分紧张，显然这段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的。为首灰衣人长啸一声，腾身而起。这一次他明显控制了自己腾空的高度和前进的速度，脚尖在铁索上轻点，再继续前进，每一次起落都在十米左右。直到他出去五十米，第二名灰衣人才开始行动起来，学着他的样子在铁索上借力，他们身上的绳套就在铁索上滑行，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，却又可以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